时，请勿使用手机。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大音 一而笑，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张老汉今年又；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旧时代民间艺人靠卖艺养家糊口，在卖艺的过程中，艺人们既需要同行的帮助与支持，又要在相互竞争中保护自己。于是，艺人们逐渐积累起成套的行话，用来说明门户，联络感情，互相关照。他们管那些熟悉行话的人叫内行，把不懂行话的人称作外行，对待外行，他们客客气气，敬而不亲。相声艺人们所说的行话又叫做春点，今天的节目中咱们就要来聊一聊相声艺人们所说的春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一。为什么相声艺人要说行话？春点到底有什么用呢？让我们一起听相声演员刘洪怡怎么说。 你听刚才我说里边很多专业术语，有人认为就是行话，有的这个观众认为我们说的是黑话，其实不是黑话，它是行话。为什么？这是我们这行人的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你比如那会儿绕地围了一圈的人，你不知道这圈里有什么人，正好里边站俩我们党伤兵，那个伤兵抢钱打人呢，都是作义的啊。一瞧你也作义的，我站着一瞧有俩伤兵，这俩伤兵憋着抢钱呢，这就用行话告诉你了。嘿，何子，一说何子什么意思？就是朋友，都是干这个的。何子，攒的亮着点，攒的亮着点，攒的这脑子灵活一点，放聪明一点，哎，快出马前翘，就要钱了赶紧走，冷的要鞭你，冷的就是当兵的，要鞭你就要 K 你，这不赖盘告诉你了。合着攒的亮着点，快出马前翘啊，冷的要鞭你，这就告诉你了。这怎么办了？赶紧哎呀，听明白了还不能露声色，说完那边打钱别往地上扔，拿腿上接，接完了拿钱俩就跑。 话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相声大师马三立暂时离开了天津，来到济南，好不容易来到了一个类似于天津南市三不管的卖艺场子，可是怎么找都没有专门的相声场子。为了能够撂地儿卖艺挣钱，马三立和当时的搭档就来到了一个变戏法的场子，想借人家的地方用一用。等那位戏法艺人敛完钱以后，马三立便走上前双手抱拳说道：您辛苦，辛苦了。戏法艺人听了马三立的话，也抱拳回话：辛苦，辛苦，这位兄弟有事儿。您可注意了，马三立和戏法艺人都说了辛苦两个字，这个也是江湖上规矩。不是有句话说吗？见面道辛苦，必定是江湖嘛。戏法艺人问完话，马三立就说：我们哥俩从天津过来，是团春的，这几天念肯您能否赏个学？这句话呀，大概您听不懂， 我呀来给您翻译一下。团春呢就是说相声的，春就是指相声，单春是单口相声，对春是对口相声。念啃的念是不好的意思，啃就是饭，上啃就是吃饭，念啃就是没饭吃饿的意思。赏个学就是说借贵宝地一用，马三立的话翻译过来就是，我们是从天津过来的，是说相声的，好几天没吃上饭了，您能不能把演出的地方借我们用一下呢？变戏法的艺人一听马三立的话就知道他是内行，没有丝毫的犹豫就说，来您二位站我的地儿。说吧，他又抱拳对观众们说，这二位兄弟从大地方过来的，天津卫，说相声的角儿多，这二位就是角儿，相声说得好，各位别走啊，您听听，保您爱听，就是看我的面子您也得给捧个场，我这儿先谢谢各位了。就这样，马三立和当时的搭档高寿亭在戏法艺人的场子卖艺打了不少钱，解决了初到济南的生计问题。您看，马三立通过行话从一位素不相识的艺人那里获得了帮助。旧时代的艺人十分注重行话的保密性，更有所谓宁赠一锭金不赠一句春的说法。那么行话是不是拜师学艺的时候老师一句一句传授的呢？还是有请相声演员田立和告诉我们吧。 这东西属于无师自通，你呀干着干着你就会了，你不会也得会，因为什么呢，他不会不行。冯宝华冯老师，我们师兄跟马桂元小徒，他出去买东西去了，黑云才来了，哗，外边下雨了，屋里人相声场满座了，哇哇乐，他不知道外下雨了，他进来了，师傅下雨了，观众呼站起来就走了。嗨，你这不要命吗？今儿这一天份找你要了，你把观众都说走了。他说几位别走，外边下的不大，观众呆茬了，下大走不了了。 下面我们要为大家送上的就是田立和表演的一段有关于行话的单口相声批行话。 演艺圈里头啊有一种专业用语，像什么走穴呀，哎，那个说不念走穴吗？这读音读错了，啊，应当是走穴。像这种行话呀，我就不爱说。我有俩朋友，一个李伯祥，一个魏文亮，他们俩专爱说这种话。有一次，他们到我家里去，就因为说这种话呀，给我制造不少麻烦。我那个爱人呢？他是圈外人，对这种话是一句听不懂。那年我们结婚呢，李伯祥魏文亮到外地演出去了，没赶上参加婚礼，回来俩人一商量，给我买了一面镜子，趁我没在家呢给我送去。那为什么呢？看看我这老婆呀长什么模样。叫开门，我爱人呢开个门，哟，您二位是啊，我做个自我介绍吧，我姓李，叫李伯祥，他叫魏文亮，啊，田立和呢是我们把兄弟要好的朋友，你们婚礼我们也没有机会参加，非常抱歉，买了面镜子表示祝贺。那您是啊，我是他爱人，来吧，请进来吧，让到屋里给倒碗茶。说了几句闲话，李伯祥冲着魏文亮一使眼神，哎，老何，把合，嗯，把合了，老盘念作，嗯，念作，俩人说几句闲话，走了。我回家了，一看我这爱人呢，哎。生气了，喂，我说你怎么回事，脸上气色不对啊，怎么了，不舒服啊，咱上医院看看去。没什么，我问问你吧，嗯，你是有俩朋友 一个叫李伯祥，一个叫魏文亮，对吗？我说没错，要好的朋友。刚才他们俩人来了，给咱们买了一面镜子。我说这是好事啊。我问问你，他们俩是中国人外国人？我说你这话说的，你看也看出来了，纯粹中国人呢、啊。哎，他怎么说外国话？说那话我一句听不懂。哦，他都说什么了？什么这个老何，还把和，什么？哎哎，对，老盘念作，哎，这种话你一定懂。怎么回事？今儿你说清楚了，不说清楚了，咱俩没完。我说什么？这好话呀、啊，老何呀、啊，就是一块来的。这个什么把和呀、啊，就是看看。那么老盘念作怎么回事？我说老坏，这不能告诉他。老盘呢，就是这模样，念作呀，就长得丑，长得难看。我一告诉他，谁不护短呢？俩人打起来了，好嘛，半个月不晴天，我这日子没法过了。说谎话骗他，我说什么？这老盘呢？老盘是这个，就说你这个模样、长相，那念作怎么回事？念作呀，夸你呢，说你长得漂亮，长得美丽。我就知道我念作嘛。哎，我还没化妆了，我做做头发，纹纹眉，擦点粉，抹上口红，那我就更念作了。 刚刚您听到的就是田立和说的单口相声《批行话》。现如今相声演员的社会地位提高了，演出的条件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演员们已经不再需要用行话来避人耳目保护自己。相声大师侯宝林就不主张徒弟们在新社会还说旧社会的行话。下面我们就来听侯宝林的弟子丁广泉怎么说。 以前老师从来不教这个，我们在他面前我们不敢掉坎儿，他到时候他会损你的，他会瞪你。什么意思？我不懂，我听不懂。你正经人说话，你说正经的话。当时他是这样的一种态度。 其实旧时相声艺人们说的行话已经有很多都被纳入了我们如今的生活用语当中。比如火了这个词儿，最早啊就是源于春点的。好了，说到这儿，我们要为您送上的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起名字的艺术》。 我给您介绍一下啊，我叫马三立， 就是 死人是王凤山， 不死人的吧？ 死人 会说相声， 死人， 哎，你把字眼说真了， 死人是王凤山， 还死人？ 死， 你这位， 这 啊，这位， 这东西叫王凤山， 这东西多少钱一斤呢？这个人吧， 哎，这个、啊、真的是老艺人呢、 哎。 今天不是老艺人专场吗？ 嗯、 啊、哎，您有五十来，四十多，五十多了吧？ 四十多，五十多没有了。 你多大？ 哎，六十五。 哎呀，还不像， 啊、 你看真不像，你看娃娃脸儿。 哎，娃娃脸， 娃娃 哦，娃娃哥哥， 嗯、 像话。 娃娃脸，哎， 嘿， 真是你这个名字很好听的 啊，明白？ 王凤山， 对 你谁给起名 啊？ 啊，谁给起的？ 啊，小时候人家给。 好，这名字太好了， 哎、 王凤山，凤山俩字就好啊。 啊啊， 凤鸣岐山嘛。 对对， 凤鸣岐山。 那就是。 这起名字好， 哎， 你的名字太好听了。 哎， 好。 你的名字也好。 我不好， 马三立多好。 我好不好、啊？我这个名字太不好了。 简耳名。 哎，马三立、 啊。 哎呀，马三立，马生三条腿还凑合立着。 哎，起来。 真倒霉，真倒 霉， 倒霉， 瘸马这是， 就出这名字倒霉嘛，不行， 瘸马。 不，人家起名字得好好考虑。 是啊， 起名字不能胡起啊。 哦， 怎么叫起名字好啊？叫着顺嘴儿，不要得那特别字儿、古怪字儿、轻易用不上的这个字儿，不要起这个名字。 哦 啊，要简单，笔画要清楚。要好叫，叫着顺嘴，张王李赵当然好起名。 嗯， 姓什么？张王李赵，你随便来个吉祥话就行。 哎， 怎么都能算个名。小孩上学了没学名，老师请名，起名字，姓什么？姓王，好，王富贵，

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呀、啊，只觉得心眼里头热乎乎啊。小苗挂满露水珠，啊，毛主席雨露滋养了我啊啊啊啊啊呀！啊，干起革命工作劲头足。一字字那个一行行，我越读心里头越亮堂。那革命的真理金光闪，啊，句句话说在我的心坎上。啊，真好像啊，一把钥匙打开了那千把锁，我心中升起了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武装了我呀，我永远握紧手中枪，我永远握紧手中枪。 这就是董湘坤演唱的《读毛主席的书》。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工人曲艺家董湘坤成为京东大鼓的演唱主力，他经常和自己的弦师骑着自行车去电台直播或是录音。那个时候，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都成了他们演唱的主要唱词。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他们也开始创编新的唱段，其中呢最为著名的就是《送女儿上大学》。这个段子在当年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后来呀，因为冯巩、郭冬临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学唱了这个段子，也使得这个段子重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因此呢，现在我们的听众听到这个段子也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感觉。好了，下面就让我们来重温这个段子吧。董湘坤演唱《送女儿上大学》。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下铺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学生蓝，他漆黑的头发两个小辫儿，啊，绿帆布的书包挎在身边呐、啊。那张老汉是青布裤子白布褂，是那边的家鞋在脚上穿，他身体健康，黑红的脸，啊，挑着个担子走在前呐、啊。 你别看这个扁担两头窄当不见宽，不搁上字是也不弯，要搁上了字两头颤，那个当不见颠，分量再重也不压肩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一气儿走了有十几里，那桂兰要接扁担，让爹爹歇会儿抽袋烟。那老汉说：“这担子我怕你挑不动啊，担心孩子你把路走偏呐。”那桂兰说：“千斤的重担我能挑起呀，革命大道我勇向前呐。”那张老汉他双眼含笑把女儿看啊啊啊啊啊我为啥送你用扁担？那张桂兰听爹爹他问了我一番，我想起来呀，这条扁担跟着爹爹饱尝风霜度过寒夜，哎哎哎哎，出现在面前呢，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我说爹爹呀，曾把您老人家打呀，多扁担抗强暴，您入了牢监，阶级仇民族恨充满了血和泪呀，归兰我呀壮壮渐渐都记在了心里边呐、啊。毛主席啊，领导我们不 命。爹爹您挑着扁担送子弹又救伤员，化妆小贩进去点儿，用炸药把敌人的炮楼端拿。千里雷鸣万里闪哪，毛主席领导咱们打下了江山，斗争地主分田地，驱走了愁容换笑颜。您用它挑过高产，丰收稻，熬喂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把这条扁担呐、给呀，万奶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山绿水赛花园呐、这桂兰越说越高兴啊啊啊啊啊。伸手又要接扁担，这老汉二次把他拦呐、还有件事情我没跟你讲，今天送你我又用的这个扁担，我用它也曾送人嘛大学上啊，哎哎呀哎。那一次是在43年啊啊啊啊，送地主的儿子把书念，他骑着大马走在前呐、他让我挑那牛腰粗的铺盖卷儿，后边还挂了一个大网篮，我肚内空空腿发软，还哪容我擦汗换换肩呐、怒火天雄把牙咬碎呀、长夜漫漫盼出天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他在蛋在心里头甜哪、山沟的姑娘也把大鞋上啊啊啊啊啊啊啊有学习呀、科学管理种庄田、水利建设发电站，这农林牧副果树园啊，这桂兰说记在了我的心间，把这副重担交给我，我一定要接好这革命班。这世界通红的太阳当头照，照红了大地，照红了山，照红了姑娘，照红老汉呐、爷儿俩赶路奔向前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切不见；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张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奔。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上世纪七十年代，著名京东大鼓艺术家刘文斌的传人，天津市业余演员董湘坤以普通话革新演唱，并在三弦伴奏的基础上加上了扬琴伴奏，所唱书段读毛主席的书风靡一时，影响很大。河北省的许多文艺宣传队及其青年演员竞相仿效，就使这种以普通话演唱的新的京东大鼓空前普及。三河市崔继昌、香河县王从民、北京市平谷区杜润起、东北王大海则是突出代表。后来董湘坤还把很多毛主席的诗词唱进了京东大鼓，也受到了听众的喜爱。好了，下面我们就来听一段董湘坤演唱的《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中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虎踞龙盘金胜西，天翻地覆凯尔康啊！一将胜勇追穷寇啊！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天若有情天亦老啊，人间正道是沧桑。 这就是董湘坤演唱的京东大鼓《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个段子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是深受听众欢迎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京东大鼓在城市逐渐衰微，但在乡村仍比较活跃。文化大革命中一度受到影响， 到20世纪70年代初，乡村又出现不同程度的复苏。代表作品是董湘昆演唱的《送女儿上大学》《娶女婿》等等。董湘昆也成为城市派京东大鼓的重量级代表人物。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些段子和后来流传的曲调都是他创作而成的。好了，再来听董湘昆演唱的京东大鼓《长征》。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我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北一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湾呐。 恩爱匆匆葬送。